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是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: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，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10: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。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，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后院养鸡遭投诉，舆论攻势却不服，捕头拍案有妙招，是名利双收，才知足。各位看官，话说咱们大宋连城年轻人最近呢，流行一句话叫大吉大利，今晚吃鸡，哈哈，走在路上遇到了都如此招呼对方一句，可是随后呢也就各回各家，仿佛不说不行，可说了呢也等于白说似的。不过咱们今儿这故事啊，却是与真实的吃鸡有关，追根溯源，哎，必须得先从养鸡开始说起。 我说这个王婆，还有这个老李大爷啊，行了行了，我这个听你们说完这个案件的情况以后啊，我是基本的了解了。 太不像话了， 是是是，这个噪音扰民的问题啊，这是需要解决的。 是， 哎呦，我们在门口叫了老半天，他都不出来。 这老张就诚心， 是是是， 行 了行了行了，行了，今天有 这个人人品不行，他没有公德心， 对， 必须得解决了。 哎， 你看今天早上就他们家那些鸡啊，就一只一只此起彼伏啊，你知道吗？ 没错， 我这刚叫完， 那边他就接着就 咯咯咯咯 咯，我。这个我说二位啊，老人家，我打断一下啊，我认为啊，你们两个人的行为啊，比那个鸡还要扰民，你知道吧？怎么那么讨厌呢？ 学他， 对，这个让您充分感受一下，我们那早上受到多大的暴击啊！ 是我这一早晨也受到了暴击不小 啊！ 啊，这个咱们去老张家看看啊，看看看看。 是，跟我叫去了，叫半天他都不出来， 你自己 倒 说半天，真是那鸡也跟那叫着。 那 我认为，王婆，你认为这是不是人品有问题？ 这人品绝对有问题， 就是人品不行。能知道吗？邢捕头， 是 就是人品的。 我说二位啊， 说谁呢？哎呀， 哟， 老张，过来， 那 我们正找你呢。 找我干嘛呀？ 说的就是你。 什么话呀？什么话得流口德，知道吗？ 还流口水呢？ 刚才说我什么？哎，我人品又有问题了。我不就养个鸡呀、养个猪啊，那谁家不养个小动物啊？是不是？再说了， 你们家鸡不打鸣，你们家鸡早晨不打鸣。 我们家不养鸡。 你们家不养鸡。对，你们家不养鸡是不养鸡。就你王婆，你那个 我咋了我？ 你平时八卦声的，张家长李家短，撒蛤蟆博眼，那大嗓门比我们家这个鸡叫起来还吵人呢。你就刚才的咯咯咯咯咯哒，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吵着呢，切！你怎么不自我反省一下啊？ 这个， 严于律人。宽以待己。 哎，这个 说的是谁？说的是你。 我说小亮， 姜木头，你说说他这个还。 王婆，你也闭嘴。 还姜。 我说他。啊。老张啊。 要行不讨，行不讨太好了，由你来就行了。你是什么人？你是官面上的人。什么叫官面？官面就是政府，政府是干什么的？政府是给老百姓撑腰的，是给老百姓做主的，是给老百姓打腰提气的，是给老百姓谋求公道的。那我就让你说一句公道话。哎，养鸡犯了大宋刑律的第几款？第几条？什么叫噪音？噪音怎么界定？是多少分贝？ 行了，我说 那个嗷嗷嗷， 哎呀，我说老张啊，你能不能你呀、啊？你这个、 你说这他这，我觉得他这不行啊，这行 不行？ 我说， 我 这 先受 罪。 哎， 你别来这趟啊！ 我跟你说， 都把嘴闭上。不是，我说你们三个人岁数都不小了，三个人加一块年纪都快超过200岁了，怎么的了？怎么那么贫呢？我一人。你们是仨人，我一人斗不过你们仨人。 你 仨人， 你 我觉得我啊， 所以说嘛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不要嚷嚷，是不是？有什么情况可以一个人的来说，对不对？而且再点来讲，咱们要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，一个和谐的氛围。 这和谐是和谐，我关我们一家和谐有用吗？啊，他们家不和谐，关我们家和谐呀？这事儿，这和谐必须得大家一块儿，那才叫和谐。 是是是， 我觉得你说这些鸡汤一点意义都没有。 我说这， 你这能解决什么 问 题呀、啊？ 怎么又跑我 这？是吧？我也觉得，你身为一个捕头，你好歹你拿出来这个能够让人站得住理儿的这种啊，站得住脚的这种理由。 就是的，你让我们仨人是给你，还得巴巴的上课，你这怎么解决问题呢？ 我现在出去说话都是要收费的啊。 我看你现在呀，也就是跟你，我还愿意唠叨两句呢。我觉得，哎，王婆，我觉得老张这。 我觉得老张这个人就是有问题啊！我其实我觉得邢捕头也有问题。 把那个鸡都掐死了，凭什么呀？凭什么？ 我觉得应该把鸡掐死。邢捕头， 你 去把那鸡 掐 死。你把鸡掐死，我们就省心了啊！就没这 你们三个把我掐死吧！ 哎，面对着这么三位加起来快200岁的老人家呀，咱们的邢捕头那是说，说也说不得，劝也劝不听。那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让他们仨都满意呢？您接着往下听。 我说这个老林啊， 叫人老林呐、啊，叫小林。 你说这个咱俩这个关系，你就别再…… 我跟你什么关系了呀？我们清清白白。 就好 男女授受不亲， 怎么这个捕头也是这个样子呢？我就跟你说呀， 啊， 这个 啥事儿啊、 这个事？ 你是有事求我吧？你要没事求我，你不至于这态度。 你说我也当了这么多年的捕头了，档案要案，我不那倒 啊啊， 档案要案我也办过不少了、 啊， 基本上都没有问题。唯独的就这个家长里短的事，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啊。你说就这个。这个是像杀个人呀，放个火呀，这个事情好解决是吧？那么这个、 啊、 你看这扰民的这个事儿，是不是你给解决对吧？ 哎，你别说你那个事儿了，我现在手头有一案子，我也活不下去了。我跟你说，有一夫妻俩啊打架是吧？这不是夫妻俩打架特别正常吧？是吧？可是他们打架了又和好了。和好了也就和好了吧，让他们又打架，打架就打吧，然后又和好，又打又和好，又打架又和好，反复无常啊！我跟你讲，都能够，有几百遍了，反复的打，反复的和好。邢捕头，要不要换一换？ 要不然你给我换一换。 别，我这听着就更难受，是不是？他这个这俗话说得好，叫杀鸡焉用宰牛刀，有事弟子夫妻劳。你说为什么在这关键的时刻，咱们两个就赶不上大案要案？ 对呀、啊，我也 看呢。对呀、啊， 你说那小偷小摸都哪去了？ 都是归隐山林了。 江洋大盗归隐山林，小偷小摸也去了。 你说要有个江洋大盗或者小偷小摸的，咱也不至于跟鸡毛蒜皮的这个事情较劲呢，你说是不是？啊， 你说的太对了。 行了 ， 分手吧。不是， 走吧。 那个， 不是 那个， 我该往那边拐了。 我怕你误会。 我怕你误会，你想多了。我去办我那夫妻俩的案子了。 哎，我去办那一堆扰民的案子了，怎么那么讨厌呢？哎，我说老张啊， 哎， 今天啊，这个扰民的事啊，咱们怎么着也得做个了断了。 哎。 光 A 呀，怎么解决呀？你得说呀！ 哎，你看你以什么样的那个态度？ 那是这样，他张大爷啊，他是这样。今天呀、啊，咱们爷儿俩、啊、就唠嗑、哎、啊。我呢，把这个捕头的身份呢就放下去，我以一个长辈的身份 给人录下来了。 不是让人录下来， 我反正这。 我那意思就是把身份放下，我自降身份、 哦、 你知道吧、咱们不要考虑关节的问题、咱们只以哎，我是一个长辈，你是一个晚辈的身份，咱们两个来聊一聊天。这个小张啊，他这个虽然说我比你啊小不少，但是论的呢，你得管我叫大叔，哈哈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爸爸呀跟你爸爸的关系是特别的好啊，我爸爸比你爸爸就大一半，所以呢，我说那，张老小张大爷， 说呀，你说呀， 不是， 是你，哎，我小张，你这态度，我明天我就去买鸡胆去，哎，我告诉你，我吵死他们算完，我告诉你，哎，你还长辈了，还、怎么着，你爸爸就比我爸爸，谁说的？ 他这 不是的，他谁是长辈？ 哎、我跟您开个玩笑。 谁跟你开玩笑？ 张大爷， 哼， 你是长辈儿， 谁？ 我是小辈儿。 哎， 这个我跟您说呀。 走吧，再见。 别走啊！啊，你看走了那儿。 不说清楚了，说清楚这个辈分问题了吗？不是， 他是这个事儿啊。 啊， 他这个，我跟您聊聊天啊。他这个您是这个养鸡专业户对吧？ 嗨，啊，鸡不鸡，其实也无所谓。啊，你养别的也行，我告诉你，我养活物我是一把好手，知道吗？ 养活物是一把好手啊！ 他老说家有万贯，活物不算，说死就死，那是他们，我死不了，我养的东西也死不了。 你是怎么？ 那都死不了。 那这样的、 都死不了。 你看啊，他长 得，我本来我说的鸡呀、啊，是，你知道吗？挺吵的。你不养鸡，你不知道那个就是你怎么说这句话，就是那个。饱汉的不知饥汉的吵，不是， 这是人话吗？这个 饱汉子不知饥吵， 不是， 哎，怎么说呢？ 不是，他 站着说话不知鸡， 哎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 那鸡在哪儿呢？ 鸡没有鸡的， 没呀，没有这么个俗语啊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不养鸡，你不知道这个养鸡人有多苦。 不是， 吵着呢。 不是，他是 一早起来5:30，他打鸣啊，知道吗？啊，就打鸣。哎，我有心不养。后来吧，哎，就这王婆还有那姓李的，他们俩比我岁数小，是不是就跟你一样没大没小，来了呀就跟这叨叨啊， 我怎么觉得你比他们叨叨的多呢？ 我就治这口气，你知道吗？ 就为了养鸡， 就养。哎， 我跟你说呀， 看他有什么辙。 张大爷，你听我说一句啊， 我本来想卖。 张大爷是这样，你看啊，这个鸡这个东西啊，它吵起来是很闹腾的。 对， 你要是养活物的话，你完全可以养王八呀。王八这个东西它不吵啊， 是 没听说过一堆王八跟蛤蟆似的叫唤？ 那都有道理，那我也不能掉王八镇里似的。哎，那我现在反正鸡呀、啊，有心不养，那有心不养，我总不能给杀了啊，那得把它给卖了啊，对不对？ 卖了，卖了， 嗯。 咦，我说，我想了一个办法，张大爷， 明天我配合您演一出戏，我就说城里头啊最注重食品质量的灯影炉看上您养的鸡了，所以一次性都给买走了，到时候不仅这噪音矛盾解决了，我还给您树立一个养鸡好手的专业形象，一举两得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 哎，你看看，还是你们这些坏人，不是，还是你们这些那个，就是年轻人呐，头脑灵活，那咱就这么说好了， 就这么说好了， 就这么说好了。嗯，哎，那咱上后院先把那些鸡都给抓起来，明天一车拉走。 好。 养鸡扰民的矛盾应该算是解决了吧？不过，哎，咱还没说到吃鸡呢，到底是谁来吃，又是怎么吃，吃没吃到呢？您别急，咱们往下听，您就明白了。 王法， 哟，这精神不错呀，这。睡得真好啊，哈！ 对呀、 哎呦，你这 睡得也好，歇得也好，还不钱都卖了， 你 这不挣钱了吗？ 你为啥这睡得好呀？啊，就是拿着钱了，你就睡得好了。你以前干下来的那些造孽的事儿，你就忘了啊？你这个人呢，就是这样啊！你那会儿说你的鸡对你多重要，如今你拿着钱了，然后你睡好了，你是不是该给我们一点精神补偿啊？ 不，等会儿，王婆 啊！ 你看你这个人呐，你我不找寻你，你老找寻我，那鸡都没了，你怎么还说这噎人的话呀？你听今儿叫了吗？ 啊，哎，哦，对， 你看是不是？ 我知道你那个鸡没了呀。你那个鸡不叫了呀，你这个鸡一下子都没了，肯定是被偷了吧？啊？ 什么？ 你那鸡是被偷了吧？哎呦，是你卖了，还是被偷了？也不管怎么着，你都别太着急，总之你的鸡是没了哈。这个没了呀，是有点心情不太好，无论是卖了还是被人偷了，其实都是一件好。都 胡说八道，谁被偷了，都卖了 啊、 没被偷，都是卖的 啊啊，有一部分是卖了，有一部分被偷了， 没，都是卖了， 怎么可能？ 最注重那灯影楼看见我们的鸡了，这都卖走了，都是卖的。 我觉得不可能，你即便有一只卖了，你有九十九只都是被偷的。我觉得你这个就是你鸡被偷了，你死要面子活受罪。 谁死要面子呀？ 你绝对是这样。 哎呀， 就你还能卖鸡？我才不相信呢！我刚才也就是跟你说着玩，还没想到你。 哎，我这后院子还有鸡家。 哎，我说，哎，二位啊。哎，王婆也在呢。 哎呦，邢捕头啊， 这不是老张吗？ 哎，对，邢捕头。 哎呀， 哎，邢捕头，我跟你说，他们家的鸡被偷了。我早上 谁说的？怎么他们家的鸡被偷了呢？ 他们家的鸡不是被偷了，还能怎么着？我早上 他们家的鸡被城里头的大饭馆灯影楼的三掌柜的给收购了。 你看看， 也不可能，我刚才听见鸡叫呢。刚才才听见鸡叫呢。 等会儿，老张，怎么回事？我这把你捧得高高的，你把我摔得无丢无丢的，怎么回事？ 哎、这倒不可能啊，昨天都拉走了呀。 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？ 您受惊呀，您想想怎么？ 你们两个别说话啊。刚才是这个屋叫唤吗？ 这后院这边好像。 都闪开了，去，走你。 这人是谁呀？ 轻点！ 哎，站起来！ 哎呀，不，哎呦，官人！大官人，您松手！ 大官人， 您是官人吧？ 不是，你是干什么的呀？小偷！ 你看，我说啥吧？我就说你这就是鸡被偷了。 不是，我什么都没偷着。 什么没？我就猜的，你这肯定 是 被偷了。 你听我说， 你就是一小偷。 我什么都没偷着。 那你没偷着他们家鸡去哪儿了？肯定就是你偷了。 那你上这干什么来了？ 我这么回事，我呀， 我半夜呀醒了， 叫门问声谁来的？ 没有，我没叫门，哪敢叫门呢？饿着呢，饿着我就想弄口东西吃。那不是，是想着就在老张不知道的情况下拿着一只鸡。结果呢，天没亮吧，到他们家来了，我一来就没了，一只鸡都没有，一只鸡都没有。然后我就不料走，就要走吧，我就听见你们俩在那吵吵，你们俩在那嚷，我想，我哎呦，我这前门让人堵了，这怎么办呢？我本来说学两声鸡叫啊，我掩人耳目，我混过去，没想到这个英明神武的捕头大人就来了，明白了吧？这么回事？哎，听见了吗，王婆？王婆听见了吗？听见了吗，王婆？王婆听见了吗？ 听见了 吗，王婆？ 听见我怎么着啊？要我告诉你，你得感谢我、 哎、 啊！你如果啊不好好的感谢我，你以后一定会吃亏的。你想想，如果不是我，哎，这发现这小偷，你说这小偷他很有可能就后院就进家去偷你什么的，你那屋子里的金银财宝，还有你们家的那些什么古董什么的，不就没有了吗？那么你损失不就大了吗？你说你应不应该感谢我啊？啊， 哎，对吧，老张？这么说的话，还真是应该感谢啊，应该感谢。我这哎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 合着通过你们这个事情，我倒捡了个大便宜。 你捡什么便宜了呀？ 我破了个大案，抵了个小偷。 哎，把我带走了。 2018年广播剧场重装改版，周一到周日精彩广播剧播不停。2018年开年，广播剧场隆重推出系列广播喜剧《新编三言二拍》的新篇章《新编警示通言》，包袱更多，笑料更足。相声演员叶鹏、李银飞，广播剧演员小曾、于浩继续为您演绎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2018广播剧场更有系列剧《成语故事新编》、悬疑经典《大唐狄公案》、京味广播剧《运河故事》等一系列的精彩剧集，期待您的收听。2018广播剧场，周一到周日每晚10:30，咱们不见不散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爱国歌》，车行作词，戚建波作曲。 你是母亲，我是你的少年，你是江河，我是你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小康时光》，梁晨作词，七剑波作曲，高音演唱。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坚守》，李固作词，孟庆云作曲，金婷婷演唱。 风里来雨里去，长夜里不停留，跋山涉水为谁寻写春歌走可好。